翻翻嚟澳門街第二節啦，咁樣咧，今日嘅澳門街咧嘅話題咧就係、是、一年一度啊，澳門同香港嘅漫畫展啦、啊，咁就即係順便嚇、啊，澳門嗰邊咧，因為上年咧其實有幾個細嘅，我係有去，或者係我哋澳門街嘅一啲聽眾都有去，但係又冇講到嘅，咁啊啱啱順便啊，唉回顧一下啦。不過啲細展咧，老實講，礙於條件啦、啊，同埋即係佢哋嗰個場地啦、啊，其實就冇乜嘢，同埋隔咗咁耐咧，就真係冇乜嘢特別好多嘢可以 review 到，或者有啲嘢你問我，其實我最印象深刻嘅咪就係變形金剛大力神成隻圓帽擺咗喺度，跟住冇雲真一啲新嘅版件啊，哇好正喎、啊、個高達基地，但係問題嗰一刻嗰啲正嘅而家都已經已成泡影啦，因為嗰啲已經係喺出面街已經賣到係悶嘅玩具嚟啦，已經係有更加新嘅嘢出咗，所以都冇咩話題好講啦。咁啊，今日咧喺節目開始之前咧，好緊要咁樣講啦，就阿烏博士， 係， 咁啊你又話帶我落荔灣食呢個好出名嘅魚片粥嘅， 係啊， 咁但係點解頭先去到又冇咗魚片粥，跟住又改咗又話食點心，又乜又乜，跟住搞到後尾咧，又搞到原來都要約呢啲廣州嘅朋友仔出嚟去食嘢，咁啊解決我哋今日呢一餐啦。咁啊，今晚係咪宵夜係咪你負責先？ 有啊，無米粥咯，今晚食。 搞錯啊！廣州食宵夜其實有啲咩好嘢食啊？ 剛頭先所講無米粥咯，跟住佢係你有冇粥底嚟嘅、 啊， 跟住全部掉曬啲材料落去，好似滾下滾下咁樣咯，就要打邊爐，同時就好似食埋嗰啲粥落肚咁樣咯。 真係㗎？咁一陣間做完節目就你請埋小朋友一齊食個 好啊，好啦、啊， 好嘛、啊啊？喂大家開心啲、精神啲，有人請你食宵夜啊，大佬！ 係、 我都煩小朋友啊，真係。喂，唔係啊，嗱，一陣間咧節目完咗之後咧，你哋最緊要話俾我知廣州最貴最好食嘅嘢，食極唔飽，貴價唔飽嘢喺邊度啊？咁我哋一陣一定要去食啦。喂，咁啊，翻嚟呢個話題先啦。咁啊，澳門頭先有嗱講咗香港嘅動漫展啦，今年慶幸啦，炒風被打擊。但係咧都有啲其他嘅問題出現啦，同埋包括原來話即都係多人到入唔到嘅。咁其實咧，香港個漫畫展咧，其實就即係已經節目出街時候咧已經完咗㗎啦。咁所以咧，其實聽眾如果想即係睇翻喂有啲咩 product 嗰啲咧，咁其實澳門街我有登咗有少少出嚟啦。咁另外咧，即係上翻香港譬如一啲玩具日報啊、贏英雄啊，或者係一啲其他嘅玩具討論區咧，都會揾到嘅。咁當然啦，呢啲討論區亦都會揾到澳門街嘅節目啦。咁啊，廣告賣完啦，咁樣咧就亦都喂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嗱，今日咧我哋嘅廣州聽眾咧係三個。即係而家全部喺曬度嘅，包括坐喺度嘅，同埋後面嘅，咁啊，全部都係土生土長嘅廣州仔、廣州女啦。咁啊，全部咧都係去過澳門，又去過香港啊，唔係有啲就冇去過香港嘅漫畫節，但係去過澳門嘅，全部都去過澳門，係咪全部去過澳門先？係。咁啊，嗱唔緊要啦。咁啊，嗱澳門啦，咁啊講下有啲大型啲噶啦，即係號稱係全澳門最大型嘅漫畫展啦。喂，你哋去嗰陣時你嗱，因為咁樣啦，頭先即係上一節啦，咁完咗之後咧錄完音咧，咁其實有啲就始終啦，而家就夜晚時間嚟噶啦，咁啊你哋有啲都係得十零歲啦，咁啊好即係好細個啦，咁有啲要早啲翻屋企啦，咁啊不過咧走之前咧，咁啊即係。聽到啊，你好多頭先七嘴八舌啦，咁又話喂有啲不滿啊，或者話甚至乎頭先我無端端聽到即係有人大聲同我講話咩要幫手賺錢，但係又話咩無端端話唔知買啲咩期咁樣，咁我即係我完全即係純粹一個角度啊，我唔知咩事啊，因為我唔在現場咯。喂，咁啊，不過你哋成班人一齊去，你哋都係廿幾人一齊落去嘅。喂，其實你哋可唔可以講下，即係以你哋角度啊？名又唔好開啦，咁但係不過你哋講下你哋嗰陣時係發生過咩事，即係咩頭先嗱，即係啱啱走咗嗰兩位同我講過話，頭先嗰兩位同我講過啦，話咩賣旗啦咁樣咩，其實賣咩旗？咁即係我唔明喎，即係你哋喺廣州賣旗定，即係喺廣州幫澳門賣旗定係點樣？我唔明。 即係咧，我哋本來就成團人就落嚟澳門嘅。 係。 咁因為不嬲澳門即係聽聞啦，都比較個風傳係比啲澳門人比較有嗰、那個有善心咯。 即係係啦。 其實你眼前嘅我啦，同埋呢位大學教授咧，都係澳門人嚟，你覺得我哋有冇善心咧？ 都唔係壞人咯。 哇！嗱、啊，細路仔唔會講大話，同你講呢十零歲小朋友係唔會講大話嘅。啊！ 我 呢一句説話背後咧，就因為今晚你請佢食宵夜。 今晚 先 你加碼。 係啊，叫加碼加隻雞啊！好，咁啊嗱，繼續啦，咁啊咁結果點咧？結果點咧？ 咁我哋就成班人都本來都好開心嘅，諗住嚟澳門玩一下咁樣，又收到邀請咯，收到邀請，咁佢又講我係好似好大型咁樣。 澳門呢邊邀請你哋？ 係， 繼續咯。 咁跟住我哋落到嚟咧，咁第一日啦，咁佢本來就話會包我哋住兩晚酒店嘅。 包你哋住酒店？係。咁結果咧？ 結果一淨係得一晚咯。 嚇！咁你我嗰晚點算啊？ 我哋自己另外揾地方住咯。 即係自費。係。 有啲咁嘅嘢㗎？ 因為咧其實即係頭先佢哋走咗嘅。嘅人係講咧，其實佢哋好慘嘅，因為佢哋頭先即係我聽，即係頭先好嘈啦咁因為頭先熄咗麥後面咧，咁你成嗱唔計我同你啦，成八個人，你一句我一句，我真係聽唔到嘅。但係我聽到有啲嘢就佢哋講話咩好坎坷，話咩打散咗兩團兩班人，一班人又話漏夜咩翻廣州，又翻到凌晨四點，跟住另外頭先有幾個又話咩自己夾埋，跟住又話喺澳門又話有人唔知中暑定咩唔舒服，跟住就租咗間咩新世乜定係定嗰啲即係平少少嗰啲酒店咧，就過夜啊嘛，就點啊？ 啲小朋友嚟嘅啫喎，十幾歲。 廿咪最大嗰個咪而家面前嗰個廿歲嗰、那個咯。仲有個個香港漫畫節嗰個大少少嘅23歲到啦，即係做得我個仔㗎啦都。咁啊即係慕容米雪啲咁嘅年紀咯。你明唔明啊？咁啊嗱，繼續講講啦。你哋當陣時嗰個情況，咁係有人同你講聯絡你，喂你你過嚟，佢叫你過嚟玩定係過嚟做乜先？咁冇理由，我請你落嚟我又包你車包你酒店，我邊有咁著數啊？請你落嚟澳門玩。 佢叫我哋落嚟比賽咯。 比賽比咩賽啊 ？Cosplay 比賽。 哦，即係有條件嘅就係你落嚟參加比賽，就我包你車包你食住，就你過嚟玩比賽。咁你當陣時係落嚟係玩 cosplay 比賽嘅。咁即係自己帶衫同埋道具自己準備啦，係嘛？江湖規矩啦，係嘛？咁啊，唔係可能你，不過大家都係講廣州話，你應該明我哋講啲俚語啊，係嘛？即係應該廣州都應該共通啦，係嘛？係 啊， 隨口聽到有人講撲街兩個字啊！我哋唔講粗口喎，呢個節目嚇，咁啊收斂下先。咁啊冇辦法啦，要同啲小朋友拉近距離啊，係咪先？咁啊嗱繼續講埋啦。咁你哋當陣時落即係。包括由廣州落嚟嘅車費，去到淨落簡單啲講啦，車資連埋酒店啦，咁結果就貨不對版啦。咁係咪就係好似頭先你哋走咗嗰兩位朋友咁樣講，就話係焗住又話係咪有人病得，又有人病又點樣咧？係 有人病。 但你係室內活動嚟，點解會病？ 因為佢個個主辦商咧，日日都叫我哋去賣旗咯。 叫你賣旗？ 係啊。 但係喺澳門度幫佢賣旗。 係啊，澳門嗰度周街就叫人買旗咯，然後又話要賣滿幾個箱咁咯，先有得投咯。然後有啲人捱唔住就病咗咯。 佢要你哋買旗，但係咧就要賣滿先至俾你投，先至俾休息。 係啊。 咁但係我想問啦，你開頭譬如我叫你話喂落嚟參加比賽或者咩有冇入面有冇講過話有啲咁嘅，即係話會話你要幫我手賣旗或者宣傳，有冇咁講過？ 他有叫我哋幫佢宣傳咯，我亦都有賣旗。 宣傳係嘅意思係點樣先？係啦，宣傳有幾種喎？你 cosplay 你叫人入嚟參入嚟睇我啦，又係宣傳。你幫我同啲觀眾影相又係宣傳。你幫我派傳單嚟宣傳，其實乜嘢宣傳先？有冇講到明？ 冇。不過有講過，大約係派下傳單咁樣。 哦，即純粹係叫你哋係即係開頭就係話幫手派下傳單咁樣嘅啫。係。喂，其實我想問啦，係咪好多嘢都係即係純粹即係我同你啊講啦咁樣，就大家得個講字，就冇話係真係好落實每樣嘢，包括比賽流程啦，包括即係佢唔會好有系統咁樣同你講成個温單位，我哋做活動，我哋叫有個表俾你睇啊，今日做啲乜，今日係咪冇呢啲嘢 嘅？其實好多時都係我哋嚟到先至。先跟我們正式落實的 臨時拉夫 都可以話係嘅。 即係 你已經係嚟到咗澳門㗎啦。 係啊，先同佢哋啲接頭人講聲咁，先至我哋知道 要具體要做啲乜嘢咯，先知要原來要買幾日期。 係。咁其實咁樣講啦，咁你哋譬如遇到啲不滿嘅時候，咁你哋嗰、那個聯絡人或者即係都係你哋嘅朋友啦，喺廣州一齊落嚟嗰個，咪俾你哋孖到佢七彩，好慘喎、啊、嗰、那個人。 都唔係啊，佢都因為佢都好照顧我哋啊。 定係嗰個都係受害人嚟 嘅？大家都係受害嘅。 嗰個都係受害人嚟嘅，即係佢都冇諗到發生啲咁嘅事嘅。咁啊，結果你講啦，話有人病咗，有人成啦。咁譬如你我聽你哋所講啦，有人。中暑咯，咁參展商有冇話即係唔係參展商，應該話大會有冇話醫生啊，或者係送你哋去醫院買，或俾嗰啲咩即係提供啲援助俾你哋係嘛？ 冇， 即係但係你係一個嘉賓，你落到嚟玩，佢係冇去照顧到你哋嘅。 冇。 咁係如果嗱直接啲講，有咩事嘅時候係你哋自己照顧自己定點？係 我哋自己班人就互相照顧自己咯。 哦，即係你哋成團廿幾人落嚟，跟住你睇下佢，佢睇下你啦咁樣。咁因咩事去到後屘，我想了解一下，喂點解會搞到話我分開又話即係有啲唔舒服，跟住有啲話漏夜咩翻去廣州，咩翻到去已經凌晨四點，我想知道發生咩事啊？點解會點解會凌晨俾人掟翻廣州？但係即係無端端係做完掟你哋翻去定點啊？係 定自己受唔住。 嗱咁我問一個問題啦。你話要幫手埋棋係咪？ 嗯。 咁如果我臨落到嚟，我先知道。咁即係我唔知嗱，即係你哋係廣州人，你哋可能唔係好明澳門或者香港。咁但係其實即係比著我哋咧，如果係一啲人咧，可能我會咁諗啦。譬如烏博士都係啦，無端端有人走埋嚟俾個賣棋嘅袋，叫我哋幫佢買棋。我哋第一件事就會睇你係咪慈善團體啦。係 啊。 你話你紅十字會嘅，你話你係乜嘢醫院嘅？咁我哋都話有個根據啊，但係理論上你呢啲咁嘅即係玩具啊、漫畫呢啲應該就唔會喺咩慈善團體啦，係咪？ 同埋我覺得而家睇報紙咧，賣旗都會喺報紙度會講㗎嘛，係咯。 咁你哋當時你哋嗱，如果你哋啲人應該內部有人有質疑㗎啦，我估係嘛？ 啊， 係。即係如果你哋譬如喺廣州讀書，你哋都會知乜嘢叫慈善團體，你識分啩？ 唔識嘅。 咁你哋感覺即係我咁樣講啦，講到明啦，應該唔似係慈善團體啦。咁你哋有冇啲人係話唔肯，即係唔肯參與，唔肯幫佢買旗，即係唔肯去做呢件事啊？ 都開頭都冇乜問題，因為佢嗰邊嗰個負責人都同我哋講話係為山區嘅學生、貧困學生。 哇！咁偉大嘅。 嗱唔緊要嘅，咁你有冇睇過周星馳嘅戲啊？電水流大聲啊！嗱，唔係佢哋都識笑喎。嗱，我純粹問一句先。嗱，你哋答我，一齊答我，周星馳喺廣州紅唔紅？ 好。 你哋細個係咪都係睇嗰啲戲大嘅？咁即係我哋講嘅嘢，你哋大概都明㗎啦。你哋有冇睇一套戲叫《破壞王》啊？ 有。 入面有個人叫吳孟達，佢攞個箱，人人有功夫喎，幫助山區嘅兒童。咁我哋吳孟達簡稱神棍先啦。咁當你拒絕咗呢個行為，咁即係佢同你講話幫助生嘅人，咁好偉大，咁的而且確好偉大嘅。咁但係你哋有冇人係聽完之後都覺得有問題就唔肯幫手咧？ 有嘅。 咁唔肯幫手啲，咁佢點樣？佢有你啦，咁啊？ 佢話俾75蚊，要我哋直接翻廣州咯。 即唔俾你唔好笑先，你因為好慘啊！你明唔明啊？ 黑色幽默。 即係如果咧，你呢件事發生喺我身上咧，以我性格咧，我一定係鬧到七彩之後咧，我揾律師信告你噶啦。即係我一定係會將件事擺上去，同埋咧，即係佢哋好慘，佢哋係廣州，佢哋唔同我哋，我哋澳門人，我哋有咩事，我哋最主持公道係邊個？澳門廣場啊嘛，我同你講，澳門廣場朝頭早咧，咪有個日日都打上去論證咧，叫十點前特首嘅叫港山嘅，我同佢傾緊，遲啲上嚟澳門街度講一集添喎，有啲咩事，梗係打上去同港山講啦，係咪啊？跟住同余榮陽講啦。係咪先？咁但係佢哋冇噶嘛，佢哋喺廣州。咁佢哋即係嗱，你啱啱講到啦，俾翻咗15蚊你，咁啊叫你走。咁係意思係即係活動唔需要你留低啦，你走啦咁樣。係 啊， 即係可以小家到咁嘅。 到嗰陣時都即係諗唔到會咁樣咯。 嗱，咁冇辦法啦。嗱，肉隨砧板上，你有廿幾人，冇理由話單獨啊幾個走啦。咁都係焗住一齊留低啦。咁係咪結果都一齊要硬住頭皮幫手先？ 係啊。 哋都諗，即係既然佢都話做善事，咁我哋就出少少力咯。 嗱，好唔緊要，你就當嗱先，你唔好笑先。你唔好嗱，你唔好抱樣嘢心諗，樣嘢都係騙廣告，話唔定真係要幫人咧，真係做好事咧，咁你當係做好事先，你唔好成下下都心諗住人哋係坤你動你先啦。雖然你一把年紀又有韻味，俾人可能俾 一把年紀、啊、俾 壞男人呃得多，但係唔代表呢啲係壞男人嚟噶嘛。嗱，你聽我講先，咁先講翻個重點啦。你落嚟係為乜？你為咗比賽，個比賽搞成點啊？因為嗱，點解我會咁問呢？因為我冇去過啊，我真係冇去過。咁啊，因為我窮，我俾唔起入場費。 嗯。 其次咧，應該我會講點解我唔中意去或者我唔去嘅原因，我最尾我會講。咁但係我想聽你哋講先。同埋你哋係即係你哋係小朋友啦，咁你唔同成年人，你同我觀點一定唔同嘅。我想聽你講，你去為咗比賽，咁結果個比賽點？ 有好多黑幕咯。即係佢，譬如佢本來就內定，好似已經內定某隊。 嗱，聽我講句現實先。呢、這個世界任何比賽都有黑幕，包括我頭先第一個咧，我同阿小朋友講咧，香港模型展咧，我睇完佢影嗰啲相，我都覺得有黑幕。有冇搞錯？攞獎嗰啲點會水口都未收好就攞獎啊？咁樣咁呢個世界咧係可能有呢啲嘢，但係咧呢啲係冇證據啊嘛。咁我哋咧，因為你明唔明啊？我係澳門人，我一定咧要企喺我哋澳門嘅立場嚟講。咁佢都係一個澳門嘅主辦商啊。咁你希望你唔好介意啊，我會保護翻佢啊。咁你引證唔到有冇黑幕？咁我哋先唔好講呢樣嘢。程序上啦、啊，嗱，頭先你話啦，你臨時去到先拉夫。咁換言之，你連點比賽啊、咩形式啊、咩你唔知㗎係嘛？ 唔知。 咁嗱，我問啦，比賽咧嗱，我唔 cosplay 比賽，我唔知道，我都冇玩過啦。不過咧，我有玩運動咧，例如乒乓球咧。咁我都係個乒乓大人嚟嘅，我知道有單打雙打嘅。咁、你哋玩 cosplay 有冇分又話譬如即係我咁樣講啦，譬如我上去扮 Iron Man， 跟住我加埋博士啊扮黑寡婦，我 Iron Man， 跟住你三個一個扮雷神，一個扮美國隊長，跟住我哋一齊做復仇者啊，咁啊為之復仇者一隊，跟住 Iron Man 一隊，有冇分開嘅咧？ 冇分 開。其實嗱，問一問先，嗱、你哋都係我哋節目嘅聽眾啦。喂，廣州多唔人中意 Iron Man 啊、復仇者啲嘢啊？ 幾多啊？ 你 cosplay 會唔會會唔會出呢啲嘢？會考慮下？ 都係要睇預算咯。 要睇預算啊？ 係啊，因為啲裝甲都幾多嚇、啊。 我嗱同我嗱咪後咧，同我度 Iron Man 嗰套盔甲啊，我要整一套俾自己玩啊。嗱咁啊嗱，一陣先講啊呢樣嘢嗱。你哋嗱，即係我完全唔知啦。你哋比賽其實係點樣分㗎？ 好奇怪咯，佢即係通常 cosplay 比賽都會分個人同埋團體，就會分開比賽嘅。但澳門嗰個唔知點解係個人同團體都係一齊比咯， 即係一個人係指個人啦、啊，團體係指 一班人。 即係譬如你哋其實你 cosplay 咧會唔會係其實點樣為之一個人一班人係即係好似我咁樣講，譬如係出一個作品入面一堆人就為之團體，但係就由一班人嚟到去飾演一個作品，就同埋一個人去單獨去飾演一個角色，係咪咁樣計咧？ 係。 係啊。 咁點樣為之撈埋一齊計咧？我唔明白。 即譬如同一個啦，第一、第二、第三名啦，第一名嗰個可能是個人嘅，但第二名嗰個就是團體嘅，第三名嗰個又是個人嘅、即係嗰啲獎項是咁樣。 咁怪？ 係。 未 見過。 好怪喎、啊！咁我問啦，咁咪好唔公平咯？咁如果譬如我係個人。咁我一定冇一班人嗰個合作性或者嗰個包容性咁強啦。咁喂，譬如我團體嘅或者咁講啦，我真係我冇玩過啦。喂，我出復仇者聯盟啊，我哋一人扮一個啊，我哋都可以對打啊。 嗯。 係咪啊？咁我都有個優勢嘅喎。咁如果你咁樣講，咁團體嘅咪贏曬咯。係 啊，唔公平。 咁你哋係去之前有冇同你講到明係會混合賽㗎嘛？ 冇啊。我哋全部嘢都係嚟到先知咯。 咁即係之前完全冇講定。 冇嘅。 係嚟到先至話俾你知，甚至乎係個流程同埋比賽咁樣。咁嗱，咁我問下你啦。咁即係好似你話黑幕呢啲，我覺得咧呢啲純粹推測。逢係推測冇親眼見嘅嘢咧，就唔成立。即係呢樣嘢咧，就你唔好話啊，即係司徒文俊叔叔咧，一把年紀啊教你小朋友，咁話俾你知呢啲咧。以我傳我嘅嘢咧就唔得，我哋做人咧要求證求真嘅。咁樣咧，啱啱咧，我聽到你哋咧，頭先咧後面咧就有人啦嚇同我講嚇、即係細細聲喺後面講，唔好意思我聽唔到啦。咩有人扮到好差， 完全係嗰個角色咧都完全係唔同嘅，甚至乎話即係佢自己懷疑佢扮佢都唔知嗰個角色係乜，可能係大會安排佢出嚟攞獎嘅。先唔好講黑幕先，有冇入你哋見到有啲咁嘅情況出現？ 有好多。 好多，好多意思係即係你唔知，即係佢真係你睇佢唔係中意嗰個作品而去玩嘅。 係。 咁佢哋嚟係做乜？ 近年都比較多呢啲人出現啊，其實喺各地都有㗎。 即係你講緊係。 佢哋係套衫靚咯，覺得。咁就去扮呢個角色咯。 其實係咪嗱，應該咁講啦，香港啊，或者譬如就算廣州啊，邊度都有啲情況。 應該各處都有㗎，其實應該。 咁嗱，澳門個情況，你頭先你話好多啦，咁我自己好多意思係你只係即係有好多呢啲根本唔係為咗中意動漫畫嘅人而喺度玩。 嗯。 咁你去玩呢個比賽，其實你來參加比賽，話明比賽一定有獎品或者獎金啊。你嘅得獎乜嘢咧？就是、免費酒店加埋嗰停車。嗰個係你嚟嘅，你嚟嘅條件嚟嘅，即係我 offer 俾你噶。咁但係你嘅獎品咧？你嘅獎品係咩？即係譬如冇話有翻啲玩具啊，有翻啲精品啊，或者有翻啲錢咁俾你哋咧，即係譬如話你贏咗咁話，我俾啲錢你啦，或者有個獎金啦，有冇啲 獎杯咯？ 獎杯係 咯。 咁啊， 佢話係有獎金，但係我哋都未有攞到。 嗱，咪住，你哋未有攞到唔緊要，你哋或者你哋嘅朋友有冇人贏到先？有啊，應該咁講，以你哋所知，包括你哋或者你哋嘅朋友，有冇人係攞到個獎杯，但係攞唔到獎金，有冇呢情況？即係贏咗個啦，不過俾咗獎杯，但係冇獎金到手，有冇咧？ 有啊， 真係即係即係有獎杯，但係冇獎金。 係啊，即係佢本來就話會俾翻我哋嘅，跟住到而家都未有咯。 點解釋咧？ 即係唔清楚。 隔咗幾耐係啊？ 捐咗俾山區兒童。 可能係啊。 咁你就係、是、嗱，我想問啦，嗱，你哋係廣州過嚟㗎，咁即係事有孔明咁講啦，你哋完咗都已經翻咗廣州啦，咁會唔會係冇去追討到定點咧？ 冇，好難追討。 即係你都係即係譬如係電話或者電郵去問一問咁樣。 係啊，想 即係上網問翻。 係啊，想。 咁嗱，我問下你啦，上網嘅有一樣嘢，頭先咧即係你哋啦，頭先咧就話個參展商唔係參展商，即係個主辦商啦。或者咁樣講啦，動漫展個網頁有啲問題啦。咁我聽到後面有人又講話，又話有啲圖有啲問題啦。跟住另外話入面啲內容咧就同事實唔更新嘅，即係唔係啱嘅。即係話甚至乎個官網咧入面有啲嘢咧就同實際嗰個展覽當日嘅情況係唔同嘅。咁其實我想知道個情況係點咧？即係你哋講講先，頭先你哋有個人係，即係你哋都係有個朋友係話係佢有個朋友係俾人偷咗圖，咁其實係偷圖嘅意思係點樣？ 偷圖嘅意思啊，即係我哋自己咪 cosplay 嘅。 係冇錯。 咁我哋從來 cosplay 就冇答應過佢話會即係將我哋個肖像攞嚟做任何嘅嘢啦。 係。 但係我哋有朋友就見到我哋嘅 cosplay 嘅相咧，就喺場內唔知點解攞咗嚟合拼，做嚟做宣傳圖。 哦，即係做咗啲傳單或者海報。 係。 就係攞咗你哋嘅相，但你哋唔知嘅。係， 冇講唔知嘅。 會唔會係嗱？你咁講啦，其實大人嘅世界做嘢咧就好中意咧三個字法律嗱。會唔會係會唔會有時係佢同你講，譬如話你要幫手宣傳，或者頭先嗰句啊，你要幫手宣傳，但結果就係搞到又話咩你哋話幫助山區兒童賣旗啦，跟住又無端端冇通知攞相擺落旗，冇呢就係佢口中嘅宣傳一部分咧。 我哋事後都叫佢都去問過佢攞我哋啲相呢件事㗎，咁佢個答覆就話咧係我哋嗰、那個即係佢哋嗰個活動嗰個有啲條文話係大會係有權咁做嘅。只不過我哋根本就唔知有呢個條文存在咯，佢都俾過俾，即係後屘都俾咗一啲條文我哋睇咯，但係我哋完全唔知係有啲咁嘅事咯，即係話佢可以影任何人嘅相攞嚟做宣傳咯。 好，咁我要問你一句啦，嗰張圖佢偷圖，佢係當日影完你張相去擺上去個宣傳度係冇可能嘅事啊，活動進行中，咁佢點影嗰張相？ 咁張相唔～ 清楚，因為可能佢有啲大會攝影師啩，即係事後，因為我聽講都有啲。 你哋嘅意思就係、是、你搞清楚個概念先。你哋話嘅意思就係喺嗰個嗰啲宣傳圖，無論係 poster 定係。或者我你哋講一啲宣傳圖入面咧，有你哋張相喺入面，咁但係佢就話佢可以影你啲相嘛，咁但係問題你係活動多人，你先落到澳門嘅時候，佢當日佢影完你啲相，佢點會出得切張宣傳圖呢？咁宣傳圖上面嗰張相咁一定係你落澳門之前㗎啦。 係之前我哋嚟過㗎嘛。 啊！即係佢用翻之前，可能係上年啊，或者 上一屆 嗰啲相。 上一屆 嗰啲相係 啊。 咁 都得？係啊。 好， 冇莫名其妙。 哦，明白，你解答咗我一個好緊要嘅問題，咁我明白啦，咁而家一切嘅都合理化係嘛？ 明白。 好合理啦，嗬。 嗯。 咁啊， 佢唔知場內咯，後屘佢可能見佢啲網上宣傳都有，因為我都唔止一個人，我成好多，包括其他地區都好多人， 係 好多我哋玩 cosplay 嘅都係中招啊。 中招。 係。 咁當你哋發現你哋咁美輪美換嘅肖像俾人攞咗嚟用。咁之後，咁毫無疑問，呢個一定係一個光榮嘅，你明唔明啊？即係以你哋嚟計， 應該好開心先啱嘅喎。 你哋係一啲小朋友，你哋都冇利用價值嘅，竟然有人利用你哋，你哋應該感到光榮啦，你明唔明？係咪啊？ 我都想我咁樣喎。 你應該俾學費添嘛？所以咧嗱，所以咧喺呢個時候咧，我哋就要問啦。 嗯。 即係喺你即係你哋啦，咁喺今日上嚟廣州碰面之前啦，咁就俾咗條 link 我睇，咁條 link 入面咧就唔係留言版嚟，我開咗條 link 咧就見到咧有個咧叫動漫交流團，就係話咧係組織一啲學生就嚟到澳門就參加呢個動漫節，跟住咧又話有嘢食，咁當然又當中要衍生一啲費用啦，仲話要參加完呢個活動咧有個收要證書喎，證明你係經歷過呢個動漫嘅訓練。啊、我想問一下，你唔好笑先。呢、這個趨勢，我係講呢個呢啲先叫創意產業，你知唔知啊？即係我係你唔好再喺大學教書啊，嘥氣啦，搞咩文化，搞乜嘢蘇東坡，唔好搞呢啲嘢啦，出嚟同我一齊搞漫畫啦，好唔好？嚇、啊，好唔好啊？再唔係你做歌手得嚇，六十後唔係七十後歌手喎、啊。 我八十後啦，好唔好？ 非誠勿擾都好興你咁嘅年紀上嚟咁啊，繼續講下先。咁啊我想知下你知唔知嗰啲交流團咩回事啊？一個對象係因為我你哋 send 俾我睇嘅同時咧，我見到嘅對象其實就係國內嘅學生啦，一啲同胞啦，其實都即係可能你哋有啲學校都會接觸到啦。你哋知唔知咩回事啊？ 唔係太清楚，不過根據我哋經驗，可能都會同我哋差唔多經歷 啊。即係都係會唔會係一班嗱？我咁樣講陰謀論嚟計啦。會唔會係一班臨記參加一個團落嚟撐場，跟住又即日翻去廣州或者翻去國內嘅地方，第二日又換一班臨記落嚟咧？應該咁講，你哋唔明啊！臨記喺如果喺同翻廣州嘅朋友講，呢個我哋香港同澳門嘅字啊，佢哋唔明啊。臨記， 即係普通話啲咩刨冷湯嗰啲。 啊，刨冷湯，你哋明啊？刨冷湯係啊，會唔會係啲刨冷湯咧？會唔會係咧？我唔識讀啊，咩刨冷湯會係啲刨龍套咧？會唔會係咧？ 都可能係咯，我只能講。 咁嗱，即係簡單啲講啦。你哋覺得其實似唔似係純粹係為咗 cap 錢啊！佢 cap 錢佢哋點講？死嘅真係，好麻煩。 報銷係咪啊？ 唔 係，佢 cap 錢咩嚟㗎？ 即係純粹會唔會你覺得呢個活即係或者呢啲唔係嗱呢啲行為，佢哋真係唔明啊！我哋要嘅諗嗱，你覺得佢哋會唔會呢啲行為全部就係為咗係背後要達到一個商業嘅目的咧而去做咧？ 呢個唔出奇啊，因為我哋內地都係咁嘅。好多都係要做向一啲政府部門就交功課咯。 交功課。 係啊。 咁換言之就係你哋就係佢哋中間一隻棋子。 應該係啦。 咁啊嗱，我想問你哋即係做嗰啲補充，因為我知道咧，其實你哋咧都係比較理智啲啦，咁就有啲怨氣好大嘅，咁甚至乎咧頭先咧有你哋即係有位朋友仔咧，咁我就話講到明咧，就叫佢唔好開聲啦，因為咧佢淨係對住我咧。同埋博士咧，淨係一講呢件事咧，已經起碼講咗呢個粗口三百首啦，係嘛？ 嗯，仲有一個喊添啊，老師。 係啦，喊啦，咁即係控制唔到情緒啦。咁喊嗰個咧，就頭先同我哋講就話，佢當日係其中一個 中暑， 嗯， 嘔得好犀利，好唔舒服嘅一個女仔，咁誒，咁、嗯即係我都覺得自己好衰㗎啦，咁你見到佢一度講，我就第一句問佢啊，你 M 到又唔係啊？咁佢又話唔係，佢講到劇嗱，即係佢話佢唔係身體有事嘅，係真係誒、因為要著啲好厚嘅衫，跟住企又跟住唔舒服，又嘔又成，咁但係話冇人照顧，好唔開心或者點，跟住又話俾人趕走，跟住講到喊，咁即係都係嗰句啦，我哋做傳媒嘅要秉公辦理，唔可以因為一個小朋友嘅片面之詞。而俾同情分噶嘛，雖然個樣都唔錯啊，係咪？咁樣咁但係我想聽翻你哋講，即係你哋嚟計你哋中過呢次招啦，咁你哋中 未必係中招 啊，唔係中招，即係你哋有個係你哋喺人生入面有一個咁好嘅體會咧。你哋歸納翻呢個事件，你會點樣去總結佢咧？ 因為我哋見翻，即係自從你講呢件事公開咗之後，我哋都見到好多嚟自澳門嘅朋友都喺度支持我哋咯，同埋即係我哋都 喂，冇有啲係無間道，即係本來就係幫緊佢哋嗰個主辦單位嘅，結果都睇唔過眼，龍女雞跟住無間道翻嚟去撐翻你嘅， 都有唔少噶，好多都係佢哋嘅工作人。 喂，據聞咧，佢哋其中一個高層都係睇唔過眼呢件事，跟住同佢哋分道揚镳，係嘛？ 呢個我哋未清唔清楚啦。 啊，未清楚，因為頭先，你哋其中有一個就頭先同我講就話佢哋有一個唔好講咩姓啊嘅高層咧。就亦都睇唔過眼，而呢件事之後就同佢哋係劃清咗界線噶嘛。咁就咁但係你講話澳門啲朋友去慰問翻你哋，或者去了解翻啊嘛。咁嗰啲朋友其實係主辦單位嘅人啦，定係嗰啲純粹係啲 cosplay 嘅愛好者，即係本身係啲中意動漫畫嘅人嚟去了解翻你情況咧？ 應該睇佢哋嗰啲留言，佢哋都係好多都係玩 cosplay 咯。 哦，即係唔關個商業單位事，係純粹係 佢哋都講咗好多關於嗰個主辦嗰啲負面嘅嘢咯。係，都同我哋講翻，因為唔係今次嘅，同埋好多年前佢哋都有提到。 嗱，都係咁講啦，因為我冇參加到嗰啲負面嘢，我亦都冇睇過，咁我覺得咧眼見為實啦。咁我喺度咧，我話講少少我哋大人嘅角度啦。點解？我冇去，即係我冇興趣去咧。咁除咗工作之外咧，咁其中一樣嘢咧就係、我好唔中意嘅。入面咧係賣好多嘅動漫畫兵器啊，即係嗰啲譬如話嗰啲刀刀劍劍啊，咁樣咧即係我見到你哋 cosplay 咧，你哋都會都會有啲道具，但我見到你啲道具咧，起碼都係做個型，但係你唔會話係有攻擊性。但我咧就好唔中意咧，澳門咧呢啲嘅展覽咧入面咧，竟然好似我朋友個仔咧，佢係得11、12歲嘅，佢就買咗個火影忍者嘅飛鏢翻嚟俾我睇，成個係用金屬整嘅，真係掟得死人嘅。我就唔明點解會呢啲嘢可以攞出嚟賣。咁另外咧，我亦都唔明咧，點解一啲金屬做嘅日本刀咧係可以咁容易賣俾啲10多歲小朋友？因為我的而且確咧，我好現實咁樣講咧，動漫展嘅前後咧，咁我喺街咧都會見到啲青年人咧。係拎住嗰啲咁嘅日本動漫畫嗰啲角色嘅一啲金屬嘅兵器咧，喺街度玩啊，就好似星球大戰咁樣咧。你哋有冇睇過星球大戰啊？你咁細個應該都有啦，係嘛？都咁出名，即係好似激光劍，但係佢係攞住日本刀喺度打喎。咁啊，好危險啊！呢樣嘢你明唔明啊？因為即係嗰啲金屬，第一佢賣得俾你嘅唔係啲靚嘢，唔同我哋啦，我哋自己翻道場玩，我哋嗰啲刀啊，真正武士刀，我哋日本刀，我哋梗係靚嘢啦，係咪啊？但係佢哋嗰啲唔係啊嘛，咁你變咗你好容易即係可能你哋冇去練習過居合或者劍道，你哋唔清楚一啲咁嘅劣質貨咧，佢好容易爛或者崩嘅，咁好容易係衍生意外。譬如我啱啱所講嘅火影忍者嗰啲飛鏢咁，真係掟親兩個小朋友攞嚟掟嘅時候，掟死人嘅喎。咁啊即係呢樣嘢我好反對嘅。咁啊另外咧，因為嗰陣時咧，其實我契妹咧佢好中意有套卡通啊，就叫命運之夜嘅 Saba。就你哋有冇人 cosplay 嗰啲角色啊？ 有啊。 佢好鍾意入面嗰黃色頭髮個女仔㗎嘛。 嗯。 咁啊佢啊都走去即係有買嗰啲刀返嚟，嗰啲劍啊，嗰啲咩勝利之劍呢 ,Excalibur 㗎嘛。好出名啦，亞瑟王把劍啊，佢又買嗰把劍返嚟。咁啊都俾我夾佢兩句啦，即係話搞錯啊，18、19歲女仲走去買把咁嘅刀返嚟，咪買把咁嘅劍返嚟做咩咁樣。 咁佢話中意咁樣。咁但係即係我覺得，譬如我你即係好似我個妹咁，佢都十八九歲，佢同埋佢真係買翻嚟，佢掛咗喺房，佢就唔會話攞嚟玩啦、啊。哇！你嗰啲小朋友十零歲嗰啲真係冇性喎，佢真係喺個會場出面就攞嚟打落領板，呢樣嘢係好恐怖嘅一件事。咁另外第二咧，我好唔中意咧就係入面咧，即係好多翻版嘅嘢，即係好多啲劣質嘅 copy 貨，即係或者咁講啦嗱，希望你唔好介意。其實我過身嚟廣州咧，我次次我都會落一德路嘅，即係好似包括頭先即係食飯，今日晏晝之前其實你哋啦都有頭先都有三四位係陪我一齊落去萬寧啊、中港玩具城啊，陪我落去睇嘢買嘢啦。咁我都同你講話，根本就係成啲翻版玩具集中營。咁我見到咧就係入面就係你哋廣州一德路嘅貨就擺曬落去賣。咁呢樣嘢我覺得擺落去賣，如果你就算翻版靚嘅冇問題，但係嗰啲質素好差，同埋咧好冇黑嘅，因為我見到啲嘢咧就年年都差唔多。即係翻都翻得冇黑嘅，咁啊我唔中意咯。咁啊另外咧聽你哋所講咧，你哋係咪話佢即係或者要照顧唔同階層啦？係咪話有兒童遊樂場啲咁得意嘅嘢？ 係啊，我見到有氣球嘅玩具咯，城堡啊、水滴梯啊嗰啲。 咩嗱或者咁樣講啦。你哋廣州同我哋澳門又唔同啦。你氣球玩具意思係點啊？即係嗱，我哋嗰啲咧，我哋叫我哋叫吹氣嘅即係譬如個彈彈牀，我哋叫吹氣彈牀嘅，即係成個入面脹卜卜，跟住喺入面玩。你哋係咪見到嗰啲嘢咧？ 係 充氣 嘅。 充氣。 即係咁又話有成果有咩？咁其實嗰啲係俾啲咩人玩㗎？ 細路仔 都係十零歲嘅小朋友， 十零歲小朋友仲落去玩充氣， 十歲以下都見到， 嗰啲係擺明俾啲 B B 玩啊，係咪有啲波波池嗰啲啊？係嘛？你知咩叫波波池啊？即係你阿伯姐，廣州有冇歡樂天地啊？冇嘅 好似， 有 㗎， 有好多同類嘅咯。 即係你知我講緊乜嘢嘅波波池？你知咩？佢係咪就係類似啲咁嘅嘢啊？係 啊。 咁咪咁你哋哇！係小街飛喎。一個漫畫展，正常嘅即係嗰個客源都應該係十零廿歲青年人，至到即係三四十歲咁樣咯。咁啊喂，整咗呢啲其實佢係唔收錢俾你哋玩啊？定係你見到其實係愛嚟個用處嚟做乜咧？即係照顧啲 B B。 係真係吸引啲小朋友。 咁係咪真係好多 B B 去玩嘅？ 真係㗎 ，B B 用多過大。 即係其實你咁樣講，其實澳門呢個唔係漫畫展嚟嘅，呢個係兒童展覽。 我都有啲懷疑。 你都有啲懷疑。 但係有個有趣嘅點，我哋都見到有啲同我哋一樣嘅 cosplayer 入去影相。 影相？有冇個全影相？ 係啊。 同你一樣嘅意思係廣州嘅 cosplayer 定係年紀差唔多嘅 cosplayer？ 廣州。唔清楚啦， 即係年紀差唔多嘅， 應該 係 啦。 哦，你要分清楚啊！如果係呢一句笑話咧，係你廿幾個人係而家代表住成個廣州界，係好嚴重嘅，明唔明啊？ 據我所知，我哋團就冇呢啲人嘅， 冇即係冇呢啲人，有冇影相啊？根本會有啲小朋友喺隔離啊，攞啲波掟啊，又喺好恐怖。其實咧，如果我細個好開心，你知唔知啊？即係喺我哋個年齡咧，喺我哋個年代咧，講緊七幾八幾年咧，呢啲係一流啦，入去又有波掟。中意啊，舐啊，真个小朋友，仲有以前仲癫啊，有嗰啲咧挂个感应器喺个心口，跟住喺度玩激光枪啊 ，laser war game 啊，叫你未玩过？咁啊，我想问下啦，即系以往咧就即系我哋澳门都有啲玩具铺或者有啲 war game 嘅团体会参展，今年有冇见到有啊？ 好似都好少。就我所見都係好多都係內地，或者有少數係外國咯，有啲日本嘅， 係 韓國。 咁你咁樣講，即係其實係一個大集會嚟啦，即係一個嘉年華，就又有波波池，又另外咧我上網睇到嘅啫，咁就有人同我講就話，就唔係同我講嘅，其實上網分享翻咧就話入面有人賣手機殼啊，黐嗰啲閃石喺手機度啊。賣咩光貼啊？ 冇關係 嘅。賣iPad 套啊，其實有呢啲嘢賣啊，即係問下你。 真 係 有。 甚至乎我唔知啊，即係有人影咗張相出嚟，我諗唔到真係咁過分。有人話有風扇賣啊，你唔好笑先啦嘛！啊，你拎出。 真係好 你注意一下你身份係博士，博士要穩重啲。 好搞嘢 咯！我問下你係咪有電器賣㗎？係。因為我見到有人影嗰張相就好過分嘅。嗱，我講兩樣嘢，你一定會笑啊！風扇你笑咁啊，第二樣你一定會笑啊！電磁爐。真噶，啲人點解都想嚟為咗風扇電磁爐賣喎？就係喺漫畫展入面有電磁爐同風扇賣。咁我想問你，你去過香港漫畫展？香港漫畫展有冇電磁爐同風扇？有冇電器賣啊？ 一兩檔咯，好似 啊，唔係香港 都有，因為嘅我以前去早幾年都有啲賣茶葉啊，信用卡 㗎。得嗱，信用卡就度度都有㗎啦。嗱，問你一句先。廣州有冇會賣埋風扇同埋電磁爐啊嗰啲啊？ 都可能一時有。 得嗱，經你哋講完咧，你明唔明啊？今即係我聽完咧，今集即係我喺廣州最大得著就係話俾我知，以後有任何漫畫展咧，有任何動畫展咧，無論係廣州、香港同埋澳門好，一定要參加，讚記要參加。我冇理由唔耐賣麵啦，係 咪？ 我冇理由唔耐賣雞髀、脆皮、汽水係嘛？系嘛？汽水我谂我如果攞去买十蚊罐都唔过分啦，系嘛？ 你唔系成一杯咁样咧，落多啲冰。 哇！你真系好衰嘅，你呢啲系完全呃啲小学生，即系，真系好衰嘅。咁啊嗱，节目咧咁啊，即系好开心啦。咁啊，今日嚟到呢度啦。咁其实今日咧做唔到第三次啦，因为其实今朝一朝早七点几上嚟广州，开完你嗰啲。咁嘅學術會議，聽完講完嗰啲咩次文化咩修訂乜，熬完嗰五個鐘之後咧，仲要咁嘅天時暑熱落去一德路，咁啊好彩啦，好彩嚇，咁啊呢啲咁嘅小朋友幫手帶路啦，如果唔係我已經啊蕩失咗路啦，喺海美街嗰度嚇，咁啊再去到而家啊搞到而家啦，咁啊我都冇乜精神落去啦，咁又嗱嗱臨啦。肚仔有我啦，啲小朋友都肚餓啦，啊嗱臨咁啊執埋嘢，跟住去食冇米粥，係嘛？咁啊咁啊今次咧咁好開心啦，因為真係咧嚟到廣州同一班嘅朋友聚會啦，咁同埋咧即係亦都係聽即係佢哋，我都諗唔到原來哇，竟然漫畫展都聽到咁多嘢。咁啊不過咧好開心嘅，咁首先咧就係啲小朋友都算蝦仔，因為唔蝦仔啲。叫佢哋唔好出聲，趕走咗啦！有個喊嘅嗰個叫你翻屋企喊啊！咁啊，即係咁唔喺度走咗，講衰啲。咁即係起碼咧，咁啊冇人身攻擊啦，係嘛？即係都唔會話喂又喺度改名啊，話邊個衰咩？又唔會講話又唔會講話咩大會又唔會成啊！即係起碼冇開名冇成嘅，咁就即係唔會話特登攻擊嘅。咁當中你話誰是誰非有幾多成幾多成真幾多成假咧？咁啊，聽眾自行判斷啦。咁都係嗰句咧，嘉賓。同埋啲主持嘅立場咧，就唔代表本台。司徒文俊講嘢都唔代表澳門街嘅，係你明唔明啊？司徒文俊今集係冇乜講過嘢， 我都冇講嘢嘅喎。 你笑啫嘛，你 我純粹笑。 你笑電磁爐同埋嗰個風扇啫嘛。係 啊。 咁唔緊要啊，我知廣州有嗰啲風扇，啲風扇而家冇葉嘅喎，知唔知啊？ 冇葉， 得個圈嘅啫喎。你問啲小朋友我知啊，啲小朋友知唔知啊？佢今日晏晝佢哋帶過睇啲風扇冇葉嘅。 好多啊，而家都 好新啊！啲風扇冇葉㗎，即係中間冇嗰個扇葉㗎，就咁一個圈都有風出㗎。 哦， 係啊，我都唔明嗰個咩原理啊。跟住我今日仲要問嗰個老細話：喂，伸隻手去得唔得㗎？跟住你而家眼見嗰個靚妹佢坤我，佢話冇啊，電親㗎。跟住個老細伸隻手係冇事㗎咯。 哦， 啊，搞到好似低能仔咁咯嚇。即係我想講樣嘢嚇，即係阿叔都幾廿歲人啦，澳門過嚟嚇。 咁你唔買翻個俾我？ 哇，大佬啊，兩嚿水啊，人仔啊，你俾我啊，兩嚿水真係。 我陣間請你食嘢都唔止兩嚿水啦。 一回事，你有錢啫，我冇。 我冇錢㗎。 咁啊，嗱，胡鬧鬧去到呢度啦，嗱，臨同班小朋友去食嘢啦。咁啊，今日好開心啦。咁啊，啲小朋友咧就其實佢好蝦滯啊，因為頭先即係有好多啦，你知啦。咁啊，咪後都好多不滿啦。 真情流露呢叫做。 係，咁啊，直情講到喊咁即係真係咧我哋唔好話咩主唔主持公道，真係唔係主持公道，純粹係即係當大家討論下件事。咁我相信咧，即係公道自在人心。咁同埋咧，有啲咩都好即係我咁樣講，你哋上個人生寶貴嘅一課咧，受過苦咧，下次就唔會再俾人困㗎啦。即係我咁樣講啦，咁啊，即係希望你哋即係大家都唔好話即係擺脱個陰影啦，盡量咁唔好咁開心。咁亦都咧，好展望咧，即係 國內咧，尤其是廣州，因為我哋最近同廣州嘅交流比較多啦，咁、我有啲客都喺廣州啦，咁啊，即係希望廣州呢邊嘅動漫發展啦，同埋其他嘅嘢咧越嚟越進步啦。咁啊，下次咧你哋廣州咧再有啲動漫或者玩具展覽咧，咁啊嗌埋我上嚟啦，好嘛？ 好啊。 咁啊，我哋咁啊照舊啦，咁啊最尾咁啊大家一齊同聽眾講拜拜啦，好嘛？ 好， 拜拜。 Bye.